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 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好，第三次翻翻嚟。 喂，咁正我哋嗱又讲到管治啦，跟住又讲到即系特首啦，咁样咁嚟紧啊，选委啦，呢个杀到埋嚟噶啦， 累唔累动到啊，选委？ 系咯，即系雷动，有冇用咧？谂到巧力咁样得唔得？叱咤，雷霆，即系，但系即系嗱，当雷动有冇角色呢个先算啦。咁但系即系选委呢样嘢，即系点睇咧？我嗱，我知道而家其实大家都开始度紧啦，究竟呢样嘢即系点样去啦？咁但系我哋坊间都有几个讲法嘅，一个咧就系即系讲到好惨噶啦，即系呢个喂小圈子咁样，你又真系 杯葛。 系啦，搞咩咧？同埋今次泛民似乎唔会有一个人走出嚟参选啊嘛，咁你就系攞呢啲咁嘅选委嘅票，有咩作用咧？咁啊，呢个其一啊，咁我不如讲咗呢样嘢先啦。咁另外都有啲其他问题，我可以阵间我可以再问下各位嘅，系咯。 咁啊唔系啦，寸土必争啊咁。 教授头先讲咧，话关于管治啊，即系特首选举同管治个关系。 咁其實而家個選委會咧，即係千二百人裏邊都唔係全部係老闆啊，或者利益集團噶嘛，即係好多係專業界別嘅票，尤其是個人票嗰啲先講個人票係比較容易啲去反映到民情啊，或者代表有個比較大嘅選民基礎。 同今次功能組別選舉 係啦，冇差唔多嘅，係咯。咁所以如果喺呢一點上，盡量用到個人票嘅界別去反映嗰個對成個管治願景，咁其實可以都喐 有一種抗爭 係咯，未來個特首會唔會都？ 即係佢收兩三成，咁就都有少少渣拿，會唔會大家都舒服啲啊？咁樣，我諗都延續翻頭先講嘅就係，而家我哋就唔係一個民主社會，我哋係一個民主轉型中嘅社會，咁所以我哋做嘅所有嘢咧，都係用一種抗爭嘅心態去睇咧，咁就真係寸土必爭啦。即係話，佢選委都係一種政治資源嚟嘅。 咁冇理由咧，我哋就拱手將一啲有用嘅政治資源咧，係去揚出嚟嘅，因為我哋攞到幾多都有助於個抗爭嘅。咁而且我諗我哋要做嘅就唔係淨係一場戰役噶嘛，選委係專業界別裏邊嘅即係一次練兵嘅時候啦，即係大家有機會組織埋一齊，咁亦都可以部署到幫手做到就係下一次。 譬如相關嘅功能組別再選舉嘅時候咧，大家已經有一次嘅練兵嘅機會，即係我諗唔應該放棄每一次嗰個練兵機會。就算可能最後咧，我哋冇候選人出嚟，不過就算有都好都知道都冇辦法選到噶啦。咁但係你多啲人嘅話，起碼你都會對於即係假設真係會有競爭性嘅建制派嘅候選人，即係真係有競爭出現咧，咁我哋都有一種嘅左右嘅力量喺度啊嘛。咁所以我諗我哋一定係全面出擊噶啦，即係一定可以放棄呢場呢個戰場噶啦。咁啊全面即出擊之下咧，就攞得幾多就攞幾多。不過咧，我相信因為佢用全票制嘅方式投票咧，雷動嗰種策略投票嘅作用咧就似乎就未必咁大。 咁，但係個精神可以繼續嘅。選委唔係全票， 要 tick 曬30個咩？唔使，唔使㗎，最多啫嘛，所以唔係全票啊。 咁但係冇乜，即係嗰個策略嗰個作用就唔係好大咯， 即係你唔需要分票啊嗰啲嘢。雷到唔到，冇 呢配票呢樣嘢。 咁其實如果你預計我哋泛民可以攞到幾多票咧？三百五。 几多席？上次都系好似 几多席？百几。系啊，但系今年我哋 FC 即系功能组别选得咁好。 我谂300几咁尽量啦。 咁呢300几 要每个界别再倾。点 样影响到特首选举咧？ 系咯，要几多个先至？ 要睇佢系咪真系一个有竞争性嘅选举啦。嗱，如果佢系有竞争性嘅选举咧。 咁你會見到建制一定係分兩個陣營啦，咁兩個陣營如果佢哋係較為平均嘅話咧，咁你即係每人係攞住400票到，咁你拎住嗰300票，過 唔到半喎， 咪左右咯。你壓去邊邊咪得咯。咁你咪當時咪講數咯。 咁好重要咯。 講數咯。 CY同埋葉劉咁點搞咧？你話 咁呢個就冇數講啦。希望你想 邊個應承到費八三一啊？邊個即係俾得最多我哋咪同累曬落去咯。 曾鈺成咁樣嘅假設嘅話咧，咁一定係講問你政改提唔提？係咯，你喺你任內幾時提政改？譬如特首嗰個，因為有831，好功能組別改唔改？ 你一定要承諾改功能組別，即係起碼你要將功能組別嘅選民基礎一定要擴大。咁我自己都做過分析啦，其實只要我哋將功能組別嘅選民基礎擴大咧，其實非建制派喺功能組別攞多啲議席嘅機會係大嘅。咁攞多議席咧，咁我哋加埋雷動喺地區直選同埋超區咧，咁就有機會。过半嘅机会 点样可以令到个功能组别会多啲赢面咧？ 你譬如而家有啲嘅界别系有个人票嗰啲，咁嗰度就唔使改例啦，咁就亦都唔需要同佢讲数， 唔好改， 直头就自己做功夫就加大，尽量去扩大嗰个个人票嗰个选民基数，即系你做多啲，譬如话饮食界咁，你搵多啲饮食界嗰啲，即系啲餐厅东主叫佢登记做选民咯。咁当然你咁啊，当然希望系支持即系非建制派。咁但係呢有數講嘅呢就係、是、啦，譬如有幾個好重要嘅界別，譬如保險界， 證券， 呢個金融服務界同埋旅遊界，呢啲都係有 公司票， 個從業員有佢公司票可以繼續俾佢，但係只要佢加入嗰個個人票落去、因為呢啲界別全部都係有呢個嘅註冊局㗎嘛，咁你同嗰啲特首講數咯，邊個候選人係支持將功能組別 300票累俾你， 我哋就俾你咁簡單一應承咗， 好多 你就要承諾要做，你一做嘅話，嗰幾席咪立埋佢咯。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攞呢個選委嘅時候嗰個嘅作用，就係講數籌碼嚟啫嘛，即係政治籌碼嚟噶嘛。你唔特實，你如果兩個都唔應承嘅，我咪投白票咯，好簡單啫嘛。 咁兩個都過唔到半就會點啊？ 要過唔到半就 重選三， 重選 再重選，跟住就係咪要再嚟過推倒？ 我記得要再睇嘅點係要重選嘅，要 係一定要過半數。 咁當然我哋越多嘅話咧，佢哋就即係兩面都唔夠咧，佢一定要攞啦嘛， 跪求 你有攞，我哋咪有數講咯。所以依個就亦都係需要有一個組織嘅工作，就唔係用雷動，但係嗰個精神應該係一樣，就係、是、選民要組合埋一齊。然後就再去，因為其實選委都係一班選民啫嘛。咁呢班選民咧就去影響嗰個候選人啦。啊，咁呢個就可以係去喺首先當然要搶到嗰個選委議席先啦。咁然後就再進而就去同有，如果你分散咁樣傾咧，即係冇力量啦。你如果你冧住300票喺手，300票揾幾個代表嚟見嗰幾個候選人，真係。乜數都講到啦， 係啊係啊，要乜有乜咯，到時 即係我諗要針對，亦好清晰要咩嘢，亦都依樣嘢都要係翻去佢自己界別認可嘅。你都你叫佢俾特首普選你，你都知道冇可能嘅，因為嗰件事唔喺佢手㗎，佢決定唔到㗎嘛。所以你問佢話：喂，你幾時要普選特首？佢應承唔到你，你嗌都無謂。但係你反而有啲實實在在嘅，頭先講功能組別幾個界別。 加個人票 ，喂！呢啲嘢喺曬你嘅政府手上，你完全可以做啦。修改本地法例啫嘛，政改都唔使進行啦。 呢啲都係屬於即係香港本身 事務嚟啊嘛。你本地立法解決到嘅，呢啲係實實在在佢俾得到你嘢。你現實啲嘅，唔好咁離地要求啲嘢。即係你話又要咩普選特首啊，取消功能組別啦、啊，呢啲咧你係唔現實噶嘛。佢一定唔會俾你嘅。應承咗你都唔會 deliver 到俾你，但係如果你啲實實在在你本地立法做到嘅嘢，你就實牙實齒300票俾你，俾樣嘢攞咗樣嘢之後，跟住2020我哋就再搶更多嘅政治籌碼。其實就一定要諗一個抗爭，一定係一步步去做， 呢啲係策略性嘅抗爭。 係啊，你一步登天係好唔現實嘅，即係有陣時候我覺得有啲嘅有啲抗爭嘅策略係你係一步 登天 係唔得嘅，咁我。好實在一步步去做實踐， 同埋我同意嗰、那個搶佔政治籌碼呢個呢，其實你就算最尾又搶完咁真係原來佢對面真係統一咗一個候選人啦，我哋做唔到啲乜嘢，但個過程裏面呢都能夠令到可能對方嘅建制嘅陣營呢有啲分裂或者內耗，其實呢個我覺得都係長遠，可能一年冇用啦，但長遠如果不斷重複呢種抗爭呢，其實係個最終目標都可以令到佢分 瓦解佢哋， 同埋即係增加自己嘅勝算啦，未來嗰度。 我諗我非建制派呢片咧最強嘅地方咧就係理念，我哋係用理念行先嘅，就對手咧就係利益行先嘅。咁所以點解咧就係佢哋就會係分化，我哋就係要用理念咧就將大家團結埋一齊。即係如果純粹用利益咧，我哋呢邊都行唔到嘅。而家我哋就係要用一種即係爭取普選嘅理念，亦都好現實，我哋係一個。喺一個抗爭裏面，即係真係講係打緊仗。 咁當然有啲人佢講話，哇！咁你咪即係會唔會咁樣做就令到一個嘅一種非民主嘅呢種咁嘅制度咧就延續落去啊咁樣？咁呢個就真係要講信任啦，即係話而家推動增加嗰個選民基數，即係譬如話將功能組別增加選民基數，大家係要相信呢一班朋友咧，佢係帶領打呢場即係呢場仗咧。佢哋係唔係為咗自己嘅權位嘅？佢哋入到去就係為咗要去最後取消功能組別。咁我哋如果冇呢種信任咧，咁亦都冇得打落去。因為你覺得哇，佢入咗去啊，擴大咗功能組別，其實佢就千秋萬世，佢哋唔肯走咧。咁呢個其實又係對於即係打緊仗嘅人咧就唔信任。咁講真，你打緊仗，佢喺前線，你都一定要信佢打嘅，即係你唔能夠話樣嘢都限住，仗在外咧都要信佢去打嘅。咁我哋都應相信咧，就係而家去爭取功能組別擴大選民基礎嘅朋友咧，係唔係為咗自己權位？佢哋係真係為著最後能夠取消功能組別而去做呢樣嘢。 呢一點上其實係有信心嘅，因為其實咧你數字睇到噶嘛。功能組別裏面個選民基礎越闊嗰啲界別咧、 啊， 其實偏向非建制個傾向係好大嘅。 冇錯， 即係 IT 咁樣。 所以其實根本就大家睇數字會知道係有信心喺度， 唔 需要話擔心。 已經係。 即係人越多就點會仲會慢慢偏向建制啫？其實係講唔通嘅、 教育啊嗰啲咯，大嗰啲咯 ，IT 同埋佢將來要走出去地區直選，佢就算想繼續做都好，佢走地區直選，佢能夠贏到議席嘅機會都大啦嘛、即係變咗佢冇乜太大嘅需要要去繼續留翻喺呢個功能組別裏面，即係始終功能組別都係一個轉接一個過渡嘅安排嚟嘅，所以我始終都係要寸土必爭。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要接受預咗有啲人即係所謂原教即係一種民主原教旨主義呢就係呢咩嘢都係用最完美嘅角度嚟去睇呢件事嘅、所以呢你一講功能組別要增大呢個嗰個選民基數啊咩呢佢就鬧你㗎啦。咁、但我諗就係、呢種係一種太理想主義嘅諗法。睇唔到我哋現在喺一個咁樣嘅轉型過程裏面我哋要用晒所有嘅政治資源從而能夠即係一個橋頭堡，一個橋頭堡咁打翻嚟，打到個位置，我哋就可以直到黃龍。 即係你廢除功能組別，當然係好想啦。咁但係即係呢樣嘢，你要即係做到啊，同你呢一個一步行去做呢個真普選，其實分別唔係太大。即係基本上即係 阿爺 會俾。反而我正話你講到信任呢樣嘢咧，即係我哋會信嗰啲即係想即係擴大呢一個功能組別嘅選民基礎啦。但係反而調翻轉頭咧，嗰啲選委就算我哋攞緊300個議席啦，我哋去同嗰啲嘅所謂嘅特首候選人去 deal 嘅時候咧，都睇下對方係咩人。 係啊， 如果對方係 CY 嗰啲，即係話，好啊，冇問題，你唔使傾啦， 唔使 deal 啦呢啲。 反而調翻轉頭，如果係 CY 係有一個我哋覺得都有。啲咁多 make sense 嘅 competitor， 嗰個作為一個大前提先有得傾 嘅。不過我諗嗱，我有啲人嘅睇法就我同意就係 CY 可能連參選都冇機會 嘅， 參選 係啊最好啦。 嗱佢 抵死。 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阿爺係唔想 CY 選嘅咧，佢唔使同 CY 講話叫你唔好選。 係咪用成報個每日 A 委講？ 同選委講。 係咯，同選委講啊得㗎。 唔係你冇生意啊。 係咯，簡單啊個發出個信息佢。 係啊，完 㗎 啦。 完㗎啦。 你佢攞150，佢有咁多涼粉先，即係就算係涼粉啊，都即刻。 熟啦，系咯， 其实 系咪啊？ 即系谂翻上一次咧，即系点样系啲人喺唐营转咗去梁营，即系中间系其实发生咗啲咩事咁样？ 阿爷啫嘛， 系咯，即系边个系喺度即系吹鸡咧咁样样，系咯。 所以佢连咗150个都未必够数，所以佢根本佢想选都选唔到，因为阿爷只要嗱阿爷， 阿爷吹鸡 要 全部跪低， 佢一定冇得选。佢點樣掙扎都冇用嘅，你入閘都入閘唔到，你就算抹黑曬所有已經入到閘嗰啲，你都入唔到閘，你都係冇得入。 攬炒咯，佢咁 呢樣嘢應該幾個禮拜知㗎啦，係咪咧？好多人都傳嚟傳去話 要辭職㗎啦嘛，因為佢哋 開咗戰啦，你睇下橫州啦，根本就係開 係啊，兩 係咯係咯， 即係話賴啊曾 橫州呢樣嘢， 我咧話冇我冇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唔係，我覺得成報嘅封面其實咁樣做法都係一個 indication 啦。 即係呢，即係要買多啲花生翻嚟啦。 唔係，我哋睇就好開心㗎啦。即係依家個局面咧，就只要搶多啲選委。跟住就摁摁腳，就等你埋嚟啦，即係邊個埋嚟咪 啊，埋 你 解 开条件，嚟嚟嚟，嚟开嚟。 我哋有300票啊，要更多。咁你要嗰啲咪开个啱嘅条件嚟咯，我哋咪慢慢倾咯。嗱，最重要就系嗰几百个即系非建制派嘅选委，大家同心一齐。咁呢度都系一个好嘅练兵嘅阶段嚟嘅，要建立起嗰种嘅信任关系，大家要一齐。咁亦都里面要有领袖人物。咁我相信而家嗰几个喺立法会里面嘅现任嘅功能组别嘅议员咧，佢哋应该扮演到嗰个领袖人物嘅角色噶啦。 佢哋有队喎， 系啊， 专业议政 系啊，叫 联盟 啊，有队啦， 有名噶，专 业议政 联盟 系啦， 系咪就包括咗 法律界啦？ 啊 ，Dennis Quah 啦 ，Dennis Quah 啦 ，IT 嘅 Charles 啦，會計啊 Kenneth 啦， 係， 七規員要重業， 搶住嚟啦， 社工啊，邵家俊啦， 嗯嗯嗯， 仲有邊個啊？ 教育葉建 業建員， 教育葉建員有六個 咯，膽咯， 係咯，啊，咁仲有剩翻兩個專業未入啫，嚇，咁啊，佢 有啲新面孔， 新面孔， 相信喺個公民社會裏邊都有一定嘅公信力㗎啦，咁啊，撞同埋喺專業裏邊又有啦，咁啊。就可以能夠發揮到呢個作用咯， 好關鍵啊！今次呢一屆係咯，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 我諗下，我選唔選好咧？ 你梗係選嚇嚇，你唔選咩？你係高等教育噶嘛？ 我高等教育嘅，係咯，係啊！以前我 你未諗㗎，原來 我一路冇諗過選喎，突然間 冇扮嘢喎， 我真係冇諗過選。我其實係第未過渡前嘅嗰陣時候咧，就立法局咧係有選舉，即、就、係、是、個選舉委員會嘅。嗰陣時候我係高等教育界嘅，我選過嘅嚇，我做過選委嘅，不過就唔係行政長官嘅選委。咁啊，咦有得諗喎！ 但今屆好玩喎，今屆 係喎，有得玩啊！嗰啲記者朋友就話咯，一票值幾百萬啊！呢個 點解？ 唔係 點解嘅？ 因為其實最叻就係錢去買票嘅啫嘛， 好易選嘅，呢個好平嘅啫。 唔係啊，我講係到時嗰300個可能有啲瓦解咯，驚。 但要選 人都有價啊嘛， 即係出張 1000蚊， 一千蚊就得噶啦，電郵就得噶啦，乜都唔使做，電郵送曬所有嗰啲 要 大學嘅裏面嗰啲， 係你哋嘅 電郵就得噶啦，裏邊 寄都唔使寄， 都有 friend 噶嘛， 唔使走出去 ，email 佢 send 曬就得噶啦，一個 email 搞掂， 唔使去洗樓啊拉票嗰啲， 咪洗 email。 成本好低，但可能 算啦算啦， 已经有好多饭食噶咯。因为啲人话咧，即系话如果你走去，你可以有权去选呢个人大噶嘛。咁人大嗰度，一旦你话诶，我都会到时去选人大嘅话咧，到时啲想做人大嗰啲人就个个走嚟搵你拉票啦嘛。 哇，人大嗰啲礼物好多噶， 系咯， 唔系我谂住， 唔系 住讲数 嘅。我系帮过人大选嘅，跟住佢哋 帮 过，我帮过，我真系帮过。佢哋送俾啲选民嘅嘢系好丰富噶，一 pack pack 咁去噶咯。 呢啲系要交翻晒出嚟。要捐翻晒出嚟先得， 高 级选晒底要影晒相，跟住就将佢摆喺咩桂林夜市嗰度卖一 ，OK 啊， 几档都卖唔晒啊！ 嗱，如果收到就全部同阿小黎老师讲，摆喺桂林夜市， 但系好容易有利益冲突喎。 系啊系啊， 好容易系咯， 系啊，但系都好多嘅，真系好多，一代代咁嚟噶。 喂，唔得，我头先讲嘅嘢收翻下，因为咁样可能已经计算佢经费， 唔系啊，你头先考虑啫嘛， 考虑啫， 考虑 考虑嘅啫，咁你算唔算啊？你都考虑， 积极考虑， 系积极考虑， 手指啊，我哋呢度个个都积极考虑， 系， 即系选委咧，基本上嚟讲咧，即系寸土必争啦，就一定要去玩啦，咁样，咁 其实 Danny， 我想问你觉得边个会出嚟跑出嚟选特首？ 我谂都系而家传噶啦， 即系边个都 曾俊华、曾俊华 柳算唔 算啦？唔系喎，两曾都出。 叶柳就好想出，但我谂佢系 出唔到，所以去中联办嗰度攞书。 系啦，我谂 派书 出，但系咁应该出唔到，就算出到佢都选唔到。 OK 啊，咁啊，曾俊华应该就呼之欲出啦，即系习近平握手呢样嘢。習近平冇理由唔知道握手嘅意義係乜噶嘛，係咪啊？即係上一次係握手之後，咁今次係特登真係再握手，個信息清楚到無倫啦。 係咪握咗兩次啊？ 係咯，咁你話曾玉成會唔會出呢？咁我諗，如果曾俊華出嚟，都要有個有實力嘅人出嚟 蹬下腳咁 蹬下腳噶， 咁有咩贏噶？ 冇冇所謂咯，邊個咁啊？到時咪睇下真正競爭咯。咁啊，有真正競爭都好嘅，我覺得。 其實最緊要有競爭啦，因為你正話講嗰啲，如果冇競爭嘅話，你好難玩。 其實從來冇一個真正競爭發生過嘛。 係啦。 咁今次真正有競爭出現咧，咁咪好咯。 唔係，舊年唐瑩同埋梁瑩都有少少隔。 嗱，嗰種嘅已經係阿爺喺後邊擺布啲票啦，其實 係。但你睇唔透咧，就係即係個中聯辦嗰個角色咯。因為而家你見到成報咧，咪日日喺度鬧嘅， 鬧嘢鬧。 但係張曉明到而家都冇出過嚟，係講過一句説話噶嘛，係嘛？ 佢仲在唔在生啊？ 冇啊！ 我真唔知喎、啊，即係咪相規咗？ 今日出多個剪影啦、 啊，未出現過啊，好似係啊。 今日出多個剪影啊，董建華。 哦，即係四人幫嗰、那個。出咗未講係佢， 未講係，不過應該大家都覺得係咯，個四人幫。 即 係 肥嘟嘟嗰個。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做剪影嗰個咯。 但係即係所以就係唔知道究竟係玩緊啲咩咯？即係個湖裏邊賣啲咩？ 肯定就係裏邊嘅拳鬥就係好激烈㗎啦，而家。咁如果唔係就唔會。 但 係 董建華唔係推阿松松啊嗰、那個梁錦松嘅咩？ 咁咪、就係拳鬥咯，即係裏面嘅裏面係好多條線㗎啦。咁可能成報係代表緊其中一條線。 係梗係啦，邊有 咁？咁佢又未必係可以話曬事嘅。咁而家咪做緊一個最有利於自己嘅勢出嚟嘅啫咁但係就無論點都對梁振英都係最不利㗎啦，而家情況。即係任何嘅政府，我諗都即係有少少 sense 都唔會俾佢選啦，係嘛？即係只會製造更大嘅。而家應該佢哋見到佢哋需要就係團結翻建制派嘛。係，即係佢而家最做需要嘅。佢而家面對緊非建制嘅一路喺度進步步進擊嘅時候，你一定就要團結翻建制派。咁、你要團結建制派，你就要令到建制派覺得大家喺世界上公平。 阿當娜 今日嘅剪影啊，係 喎， 有啲似阿 Benny 吓，系嘛？咦，系喎、 啊。sorry， 咩话？ 有次 Benny， 都唔会，即系个发型应该都咩嘅，系短头发嘅。 似系佢噶啦，似系佢噶啦。 但点解佢问好咗佢唔开名咧？ 系咯， 唔系呢啲，我谂系讲古仔梗系吊下你人先噶啦嘛。 打关子咁。 下回分解，下回分解。 而家好真系变咗连载故事。 唔系，而家我谂成部销量应该好高。 我日日都买啊。 好多人都话 佢系中秋节嗰几日正常咗，跟住今日又翻嚟咯。 啲人喺度 写古仔个火紧，系 好开心，因为又有成报买。 即系个古仔一路连载故事咁样吓，即系几日从个PR 策略系好成功。 系 啊，讲个古仔，跟住咧慢慢吊下你瘾，跟住放少少嘢出嚟咁样一路追 啊，挤牙膏式嘅故事， 同佢食埋啲 时 事，食埋横州啊， 喺横州啊食。 咁啱有啲料可以俾佢写咧，系嘛？ 跟住又再有噶啦， 系啊。 好啦，我谂今日差唔多啦，节目好嘛？ 系啊系啊，哎，够钟啦又。 够钟啦，够钟啦，下次再见，拜拜。 好，拜拜。 系。 停得咁多。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